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3集，贺伟。姚文玉长途受寒，到端州的第一夜就倒下了。沈德川看袁卓病来如仇，便让大夫待在院中随时候命。萧迟也吃饭时见沈泽川要过去，就道：“ 一道吧，我也去看看他。” 两个人饭后劈场，飞生远远跟着，萧迟也撑着伞跟沈泽川步行到了姚文玉的院子。沈泽川看檐下空空，便问前来迎的侍女：“ 怎么都不进去伺候？” 侍女行礼低声说：“ 啊，先生夜里不叫人伺候。” 萧迟也握了沈德川的手，示意侍女退下。他晃了晃伞，道：“ 袁卓心气高， 没见着乔天涯。” 沈德川目光转了一圈，看向正屋， 敲门吧。 两个人正言语间，那门已经开了。乔天涯穿着长服，冲他们俩人略行一礼，让开了路。 袁卓先生还未曾入寝，在屋内候着府君跟二爷呢。 姚文玉已经起来了，他洗净的脸枕着椅背，膝头的书被虎奴挠得掉在了地上。萧迟也俯身替他捡起来，顺便看了 图册。你家梅宅书房里也有一套。 二爷花了大价钱，那宅子留在曲都可惜了。 姚文玉的声音如玉铮铮，他已收拾掉了疲态，转动了四轮椅，示意萧迟也坐。沈泽川解掉了长衣，看着姚文玉的脸色：“ 长途奔波，今日不该换你到堂上去的。 最近雪化，早晚要受这么一遭。” 没有旁人，姚文玉又跟萧迟也算是老交情，自然比平素放松些。他替沈泽川倒茶，举手投足间看不出陈科。 府君此刻定然还在想去都的事情。 春耕在即。 沈泽川用食指贴着茶盏，耳边的玛瑙珠子晃在昏光里。 丹城案若是查了下去，其余七城也要受到波及。此事关系着大周境内的粮仓。 弃族保居是世家惯用的手段。薛修卓要是真的把他们逼急了，丢掉一个潘吝，也不是不行。 萧迟也把边上小案上的残疾重新摆了。 薛修卓此次一石三鸟。用金子把梁崔山拉入阵营，又把丹城田税推上了日程，还为日后查传承关税做好了准备。此事高明在都梁道跟赫连侯确有其事，太后有苦难言，但孔丘肯助他一臂之力，肯定不止这一个原因。 沈德川看虎奴跑到了自己脚边，悄悄挪开些许，看着猫说：“ 七竹因出兵亲属部的事情火烧眉毛，太后压着兵部不肯应允，怕的就是又追究户部的账。这个关头，薛修卓若是肯给内阁几百万两银子，孔丘自然不会拒绝。” 虎奴伸着懒腰，把爪子搭在沈德川靴子上，撅着屁股把自己拉长。他喵喵地叫了几声，贴着沈德川的小腿来回蹭，正要扒沈德川的袍子时，被萧迟也捏着后颈拎了起来。萧迟也逆着他说：“ 是了，差点忘了，薛延清手里还捏着笔银子。” 虎奴在空中转了一圈，看见萧迟也耳朵一缩，拉着前爪不敢再动。萧迟也把他丢回去，他轻巧地落地，竖着尾巴转到四轮车边，爬回姚文玉的膝头要抚摸。姚文玉摸了摸虎奴：“ 薛修卓此次补上了启东军饷，大帅也要承他这份情，太后再隔岸观火就要失了先机了。”“ 哼，这事儿也好解决。” 沈德川抬眸看着他们俩人：“ 太后只要给大帅指个婚，启东兵权就能两分了。 娶大帅那得有爵位在身，如今去都带爵的几个老头都不合适，也压不住。 贺连侯既然已经受到传承牵扯，干脆把他也踢掉。” 沈德川拿了萧迟也掌心的棋子 下在盘上。 小侯爷费氏不是还没有职位在身吗？让他娶大帅，到启东做个花瓶，分掉的兵权就由太后掌管。费氏跟潘令还是至交好友，有这层关系在，潘令只要没死，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 花氏嫁了近百年的女儿，到了今天终于轮到太后嫁男儿了。正如萧迟也所说，弃祖保居是太后惯用的手段，只不过她要丢掉的不仅仅是潘毅，还有赫连侯，传承已经被薛修卓抓住了把柄，梁翠山手里拿着传承杖，既然是传承杖，那就让传承承担。太后前半生受人摆布，被动对于她而言未必就是绝境，倒不如说她早已习惯了被动出击。天下至尊只有一个，既然储君李建廷可以，那他花鹤伟怎么不可以？ 迄今为止，李氏在太后手中先后损失了光成帝、贤德帝、天琛帝以及永仪东宫太子。 萧迟也看着掌心的白子， 这次如果再输，大周就真的易主了。 雨雪间，李建廷披裳而立，他隔着雪帘跟太后遥遥相对。太后看着年轻的储君，从李建廷的眉眼里看见了光成帝的影子，那是牵制他半生的丈夫，也是曾经把他困在后宫的枷锁。如今他站在九重巅峰，不再畏惧这双眼睛。太后对李建廷露出仁慈的笑容，无声地想着乱伦的孽种。转眼二月底，丹城案成了去都人尽皆知的大案。潘令在会审堂内待了半个月，没有任何进展。坊间的学生们对此议论纷纷，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薛修卓，朝中弹劾潘祥杰的折子也日益增多。雪停时，一列绝西商队也抵达去都，小无果的跟个粽子似的，偏偏灵巧得很，从马车上蹬腿跳下来，站在关卡上跟收税的小吏有说有笑。后头的车帘掀开，蓄起短胡的葛青青走了下来。葛青青用拇指弹起铜板，又稳稳地接住，对小丽笑道： 咱们货来货往早就熟悉了，晚上还请老爷赏个脸。咱们到东龙大街上坐一坐，去年我弟弟得了您的照顾，这事儿我得好好谢谢您。 那夹着税册的虚吏知道这人是绝西的商贾，去年小吴押货往来，在这里交过的银子海了去，如今终于见到了葛青青，虽然是头一回，却熟得像亲兄弟。徐丽哎呦着跳下货车，连连对葛青青拱手，嬉笑道： 我就是个滚泥巴的笔杆子，哪儿担得起葛爷爷称爷呀，您是爷，您才是咱们的爷。 葛青青时隔一年再回去都，看城门口都是盘查，把过往商队的录印册籍详细过目，他不动声色对徐丽说： 这么冷的天，兄弟得在这里站多久？我瞧着后面的队伍还长着呢。 徐丽站在边上，接过葛青青递来的烟草，他得过葛青青不少兵敬，自然愿意跟葛青青打交道，当即半真半假的抱怨起来： 站到壁城呢，要不是没别的长处，谁情愿处这里站着？您可不知道，这一日内来来往往的商队百十来个，偷奸耍滑的也多得很，想着法子要偷税。 那真不是个东西。 葛青青顺势说： 这不是诚心妨碍兄弟们办公务吗？ 嘿，您是明白人。 徐丽在跟葛青青的对视里搭上桥： 我在这儿收这么久税银，看来看去啊，就葛爷您最仗义。 葛青青拍了拍徐丽的肩膀，又宽慰几句。徐丽问： 葛爷这会儿亲自过来，是挨着大买卖了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